真系、哦，次次咧喺沙流情播出之前咧，而家。即系都安排咗嗰啲退休啊、落龄啊、 高龄会馆， 系啊，啱晒我哋。 高龄、高龄系诶，落龄同埋高龄个分别系 都系嗰啲啦。 其实系一样嘅，即系 都系我哋呢一脱啦。 系啦，因为有阵时你用啲唔同嘅表达方式咧，咁听起上嚟就好似有啲人较为容易接受一啲咯。你中意落龄定高龄啊？ 因为头 先我哋中意老饼多啲。 头先各位嘉宾讲就话啊，高龄嘅时候咧，你要同个身体沟通多啲啊嘛。我好多啊，我而家。 你点样同个身体沟通？ 讲嘢喂，起身啦喂，咁啊。 沟唔系，即系如果有少少尖芒尖动咧， 摸住个肚腩啊。 哎呀， 尖芒尖动。哎呀，同埋咧，佢有两声咳啦。哎呀，咁样好多两声咳啊。譬如仲要系最关键嘅一样嘢，就系咧，经常我俾人笑嘅。我就系咩咧？因为次次譬如啲边一上得车咧，即系小则就45分钟，大则塞一塞咧就个半钟嘅。咁所以咧，我而家好惊，我每次开车之前咧、 哦，去厕所， 我自己揸或者系人哋揸都好啦。我、哦、话你等等，咁我就咧已经系陪同外母大人， 系 我哋两个齐齐进入去呢、這、一个。洗手间，跟住行翻一转出翻嚟咁，呢啲算唔算高龄咧？ 劲啊！我觉得何亨劲，佢话陪伴佢嘅外母大人啊嘛，系咪？即系你就系咧，基本上咧，你就系、 是、啊，卸咗俾人哋啊！ 唔系又冇嗱，又冇咁讲，即系掩饰咗自己嘅需要，借助别人嘅需要咧嚟为自己嘅需要开绿灯，系咪咁样？ 我呢样嘢咧，我要帮阿何生平反嗱，即系你系咪特别急得比人多？我唔知啦。即系我觉得要平反下嘅，即系有阵时咧，我哋即系虽然我哋个年纪咧已经进入咗啊黄昏同埋老饼嘅阶段啦，但系都唔好妄自菲薄，同埋咧唔好时日疑神疑鬼。嗱，我想讲咩咧？即系你呢个所谓嘅尿频嘅症状，即系嘅状况， 其实男女老友都会出现 嘅。唔系，冇错啦，男女老友。因为咧嗱，大家即系市面上有阵时咧，我哋都唔好成日笑。有啲人就哎呀，又去厕所啊！你梗系。哎，你咩乜乜啦？又话咩亏又话剩 系 嗱，其实 的确系嘅。 嗱，其实你谂下，你饮得水多，自然啊就会想去洗手间噶啦。又或者，其实呢个所谓要去洗手间嘅状况啊，无论啊你系喺年轻嘅时候，又或者我去我哋呢个老病嘅阶段，都有机会发生嘅。即系等于譬如夜晚午夜梦回，突然间震一震，个人想去洗手间。其实我18、22嗰阵又系咁。而家五条嘢我都会系咁噶， 何生系咪咧？夜晚有冇突然间震一震咧？咁即系有冇呢只？ 你冇问佢啲问题。 唔系，你细个嗰阵又有冇好似阿队长咁样咧？即系震一震 有 几多岁都去厕所？ 我系倾向饮得多水嘅人嘅，咁我就另外一个高龄嘅状态同身体沟通就系咩咧？就夜晚咧就唔好话一口渴就饮水。尤其是臨瞓之前嗰個零鐘， 其實好難的，我臨瞓之前通常都會飲水，因為真係唔知點解好乾啊，真 係。咪就係咯，即係嗰樣嘢未必係同你身體有冇一啲嘢走下波有關。 不過又真係同身體有嘢走下波係有。 即係至於你去洗手間有冇啲咩要扶一扶埲牆嗰啲，我就唔知啦啊。 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有關部門啊，即係如果再安排多啲呢啲 API 咧，就我哋可以三隻嘢咧，就分享多啲。 冇錯。可以代言啊！ 冇错，系好啦，开始今晚嘅收听。 咩先？我想讲多一句，我一路都以为系咧女性先至有呢一方面嘅需要。 你讲尿频？ 系啊，因为咧，我记得我以前试过咧，有一次就系、是我应该读紧书啊，唔系啊，毕咗业噶啦。咁总之就同屋企人咧就去跟呢、這个旅行社咧就去山东系啦，即系青岛济南一带嗰度咧就旅行啦。咁就坐嗰啲大巴啦。咁跟住咧。同團嘅就有好多啲姨姨啊，咁樣嗰啲級數嘅人咧，即係同我媽咁上下年紀嘅。咁咧，我就發現咧，永遠都係咧，即係嗰個導遊或者領隊啦，咁咧佢哋就會講，因為由青島去到濟南咧，好似要成唔知4个钟头巴士咁上下嘅長途嘅。咁佢哋就首先上車之前咧，就去定廁所先，咁啊1个2个咧就去曬廁所，真係啲。女士嘅啫，男士好少喎。咁然之后咧，佢就话嗱好啦，咁一阵间咧，我哋大概2个钟头到咧，就会经过中间咧，就会即知道大家要去洗手间嘅，咁啊就有一个地方咧俾大家去洗手间。咁好啦，跟住咧去到嗰个中间洗手间嘅地方咧，咁就好多人都落咗车嘅，咁我都有嘅，因为你想伸展一下嘛。咁而嗰个去洗手间嘅地方系点样嘅咧？因为由于年代久远嘅关系咧，嗰个咧只不过系一个 茅厕， 系啦。同系冇水冲嗰啲啊，嗰种啊，总之咧，嗰个情况就系、是。 全世界一齊衝曬落車。啲阿哥哥啊、姐姐啊嗰啲咧就向前涌咧，就冲入去个厕所嗰度。但系咧，你见到咧有好多咧系入唔到去弹翻转头噶，因为太臭啊。弹翻转头嗰啲咧，全部都系男士啊。 系 啲女士咧，就算臭都好，都系冒住嘅生命危险系入咗去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哦，应该都系啲女性系比较上会有多呢一方面嘅问题出现咯。 結構上係嘅，結構上係嘅，但我又因為多次咧，自己揸緊車嘅時候一塞車咧，唔係話又急，即係同自己溝通啊。 定係你唔係，但係定係你自己心裏面凝住會有呢一樣嘢，所以就會有個急嘅情況出現咧。 小型啦，咁總之係類似咁樣，唉，唔係啊嘛，咁快又急，即係塞車嘅時候啊，即係講緊可能係行咗一個鐘頭，哇，咁唔好啦，都係即係同個身體溝通就係、是，喂，開車啦，唔該兄弟。真系当佢兄弟， 系 我话帮帮手， 真系同兄弟有关嘅都系。 哦，你可以好似嗰啲人咁样咧，攞个樽摆定喺个架车里面，咁样咪以备不时之需咯。 咁样好麻烦嘅。 系咩？你真系试过啊？ 梗系啦， 哎呀， 梗系啦，落去 LA 讲紧四个几钟头咧。试过嘅， 哎呀，咁可能喂，会唔会有啲新嘅嗰啲产品出咗嚟咧？真系为咗乐龄人士服务，喂，真系 尿片啊？ 唔系，咁有啲可能唔系，即系唔使需要整尿片，可能会唔会有啲即系叫做临时洗手间设备咁样 咧？或者系抽湿机啊？ 系啦，嗰类咁样 先进嘅。我哋转唔转题先？我哋唔转题，我就讲下啲先进嘅。 好，我相信大家都好想听啊。系，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因為其實如果先進啲嚟講咧，咁啊即係近日有我哋啲朋友又行山啦，咁各樣嘢嗰啲咧，咁去到山上邊係唔會有個廁所噶嘛。咁過往我哋有一個即係理念就係話施肥咁樣，即係總之係施肥啦。咁但係咧喺外國好多山咧係唔俾你施肥嘅。 但係你施咗都唔知噶嘛，係咪㗎？ 唔係嘅，破壞個人啦。 哦，係自己嘅心係唔舒服嘅。 唔係同人交代，係啦係啦，咁佢直情係嚴禁，唔可以咁樣。 係。 咁而咧，因為咁嘅關係咧，我做咗一輪嘅 research 咧，原來係好關，即係如果真係高齡啊或者落齡嘅朋友啊，有時都尿頻喎，又揸長途車嗰啲。 點解會有啲咁嘅情況咧？ 係啦係啦，咁當然你要同身體溝通，又或者揾翻相關嘅醫生問下意見啦。其實而家咧，郊外譬如真係有啲咩事要處理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有一種咧。即係當你要排出嚟嘅時候咧，放咗落個袋度咧，佢會結冰嘅。 啊！我都好似聽過類似呢啲嘢，好似真係 未聽過。 我好似真係 㗎，新科技啊！ 同喺太空人去洗手間係咪都有啲？ 近地啊！ 係啊，好似有啲呢啲㗎，係啊！ 哇！今日啊，司機大佬嘅福音啊！ 係喂，咁大貴唔貴㗎？你有冇 check 過啊？ 唔係太貴嘅，同埋真係方便好多朋友啊，咁因為點解會結冰咧？就係、是、方便你帶翻 攜帶啊，係啊， 離開 係 攜帶，即係真係你譬如仲要喺個山上邊啊，仲要留多兩三日，或者甚至再長啲時間咧，其實每一隊人咧有一個咧專孭嘅， 啊孭住嗰啲嘢啊， 嗰袋係啊，揾個袋專孭住啊， 嚇咁邊個負責做呢、這個工作、啊？ 通常都有。通常都會有嘅，有一個即係通常我哦，原來咁樣嘅，即係咁樣嗰啲，哦咁啊揾個專咩咯？ 哦係啊，嚇要唔要猜㗎咁樣？即係大家都好樂意去做呢件事嘅。 係啊，邊個衝破到咪咩咯？譬如我哋三個咁樣啦，咁我一定係我咩 啦？我一定唔會咩啦， 我一定孭唔起啦，係喂，咁但係我想， 肯定孭唔起啦。 係啊，我想知咧，嗱，即係呢個問題可能有啲蠢，但我都我覺得應該要問嘅，即係咧，譬如咧，你將50毫升嘅液體放咗出嚟啦，咁佢就變咗冰啦，係咪？咁嗰個重量係咪同50毫升嘅液體係同樣嘅重量㗎？ 梗係，物理上冇唔同㗎。 系哦，系一样嘅。咦，咁其实都几金噶。如果你嗰队人系有12个人嘅时候，每人一啲咁样都， 咁三个咯，三个帮帮手啦。如果12个，你开到咁大， 即系唔想整穿咗、漏咗咁咪？ 唔系，因为结咗冰啊嘛， 都系 结咗冰，但系因为而家天气热啊嘛。如果你穿咗窿嘅话，佢就会咩噶啦嘛，系咪？ 哦，系噶都 系嘛， 转题啦，不如 系咪转翻题啊？都系系 转题 啦。好，开始今晚嘅所有流程啊！大家好啊，系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梁礼勤。 每周一个礼，每周一个乐龄分享都几得人惊啊！如果系我哋再咁搞落去， 我哋阵间都仲有啊，真系阴功啊！ 系啊，你先啊，系今晚吓。 哦，系咁样嘅，因为诶头先都有诶， 你留咗嗰句开场白啊。 啊，话说小弟啊，就系咧最近咧，喂，真系惊，讲真真系惊。我想问你哋两位惊唔惊老鼠噶？ 一阵讲系，一阵讲。 阿何亨咧，惊唔惊老鼠？ 我香港嘅时候，喺香港住嘅时候系惊嘅， 系 惊老鼠啊？点解咧？点解你会惊咧？ 惊嘅，惊嘅，因为大家用咗一个啊，其实可能系譬如鼠疫啊，即系细细个读书嘅时候会有啊嘛。 俾佢咬亲就唔掂啦。 喂，咬親唔掂啦。咁啊，即系嗱，应该咁讲啦。野生佢啲老鼠，好一出现咧，我哋就惊嘅。其实我在国内生活的时候有句说法是啱的，即是不是说啱，是好像是挺合理的，就是永远在一些很多生意的店铺你都见到有老鼠。 是。 即是你说老鼠都来吃，你说挺好吃的 了。哦。 但老鼠什么都吃的。 是。 是不是真的？你有没有调转了来说？ 通常那些好吃的店铺真的见到有老鼠。 OK。 你又真的是。是的。是的。那我过到美国生活我是不怕的。 有冇见过噶？ 点解咧？点解咧？ 见过。 但系嗰啲黑色嗰啲黑渠老鼠喎。 佢有味系唔系黑色嘅，啡啡地咁样。 唔系嗰啲老鼠噶咯，系咪咧？定系美国老鼠系啡色啊？ 但系其实系同一种嚟嘅，但系问题我觉得系个因为个社会教育嘅问题，老鼠唔好出现，同埋老鼠会出现系正常。而嗰個教育喺度，所以我而家唔驚嘅，咁我個比較對象啦。 唔係佢阿勤你講噶嘛，係啊。 唔係咁嗱，我又想講翻，我其實我自己唔驚老鼠嘅，從來都幾大隻都唔驚嘅。點解？因為以前圍村實在太多老鼠啊，即係成日都周圍走咧，咁啲小朋友喺度跳緊繩，佢喺你側邊經過，咁你因為太多啊，你係唔會驚。我反而我驚曱甴嗰啲人嚟嘅。咁好啦，但係咧，我發現咧，我最近竟然係開始驚老鼠喎。我從來都唔驚，跟住點解會驚老鼠咧？咁就係、是。因为咧，听讲啊，我住嘅嗰个屋邨咧，开始受到有老鼠嘅侵袭， 系 老鼠多咗。点解会知道呢样嘢咧？就系、是、咧，我哋去行出行入啊买嘢啊嘅时候咧，就听到有啲买嘢嘅街坊咧就讲：哎呀，要买个老鼠笼啦，多咗好多老鼠啊，系咩？系啊，我哋嗰度都系啊，咁样。咁咧个谣传咧就越讲越大嘅时候咧，就话我哋个屋邨咧就有鼠患嘅影响。 系， 咁就好惊啦。咁于是咧，我同姐姐都买咗个老鼠笼翻屋企啦。第一系咁样啦，咁同埋仲有咧就系、是、老鼠咧，你知佢哋系爬水渠噶嘛？咁就即系因为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就有好多幻想出现。啊，爬水渠，哇，会唔会爬到上嚟屋企里面噶？咁我哋咪唔开得窗咯。咁我就嗱嗱声就即刻上网揾，究竟如果万一有老鼠入咗屋企嘅时候，我应该点处理咧？即 系大灾难啊！ 系啊， 跟住好惊， 因为咧啲窗咧，你啲窗花系挡唔住啲老鼠噶嘛。咁然之后我又上网揾啦。咁啊入咗嚟咧，就要买啲香茅喺屋企咧就浸住，因为佢哋咧就好怕闻呢啲味啊，诸如此类咁样。咁后嚟咧谂落，咦都唔系办法啦。因为咧屋企为咗惊有老鼠入嚟咧，我哋闩晒窗。但系你知而家呢啲天气系极焗噶， 而梁礼勤又唔系咁中意开冷气嘅。 系啊，真系好焗。咁我净系开一条蜡仔。 佢接近阿超英哥个级数噶啦。 我开一条蜡仔，因为啲老鼠咧，听讲啊，上网见啊，话唔知咧一个几多毫米嘅一个距离咧，佢已经可以摄入嚟噶啦。所以好惊，所有窗都闩晒，但系好热，咁点算咧？于是咧。我哋系买咗蚊网翻嚟，咁咧我哋 讲个咩叫蚊网 先？蚊网咧，其实佢主要嘅作用咧 就 系嚟挡住啲蚊嘅，但系 即系佢有块嘢，即系喺个窗外边咧就加多块嘢，可以 系嗰啲 可以 shift 就可以拉嘅 嗰啲窗唔系好似沙系沙嗰啲叫做 哦嗰只，因为有固定型同埋摇摆型噶嘛。即系 摇摆型系咩？ 即系你嗰种嚟，即系你嗰种系飘啊，飘得黏。有一啲系硬嘅一块嘅。 哦，我系硬嘅一块嘅。 以前咧，我爸咧佢惊我哋俾蚊咬，因为咧你知细个啲小朋友啲肉咧比较肥美啲啊。 系系。 咁啲蚊咧就专系针啲小朋友嘅，平时喺嗰啲眼帘嗰啲咧针到变咗蒙猪眼噶嘛。咁所以有一段日子咧，我细个嘅屋企咧就系喺嗰个窗框嘅前边咧加多咗一块嘢。有阵时咧，你去嗰啲度假屋咧，或者去嗰啲度假营啊，即系乌溪沙嗰啲咧。 咧，佢哋有块咁嘅嘢喺度， 即系梗嘅，装实 嘅，系啦，冇错，镶实咗喺度嘅。咁你嗰种系应该系一块类似窗帘布咁样嘅物体， 唔系，又唔系，系啦，一定要镶实。如果系窗帘布咧，就唔得掂噶啦，我觉得系。咁咧，因为咧，我都见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呢一啲防蚊嘅措施咧，有唔同玩法嘅。有一啲咧，好似个窗咁样嘅，系可以咁样拉开，黐埋嘅。咁但系咧，因为如果要喺我屋企整呢啲嘢咧，就唔系每一个位都咁啱啊。因为譬如可能厅嗰个窗可以 标准 size， 系啦，厅嗰个窗可以整，咁但系厨房嗰个位又整唔到，咁点算咧？于是乎咧，我哋咧就做咗一件事咧，就系、是。用咗呢个魔术铁板啦，就系咧嗰块嘢本四方形咁啦，你当咁嗰块嘢嘅四方形咧就黐咗啲魔术铁喺度啦，个边四边，然之后魔术铁嘅另外一边咧就黐落去幅墙度，咁跟住咧就 系 用一啲最原始嘅方法咧，就系、是、开咗窗，即系如果你要开窗嘅话咧，你就要成块黐咁样， 就 粘上去，系啦，起咗之后跟住开窗，然之后咁啊。跟住删翻个，即系整翻个帘，就搵翻魔术贴，黐黐黐，黐翻好佢。好啦，咁到你要删窗嘅时候咧，又再一次， 折 咁样，折起嗰块嘢，跟住删窗，咁就系、 是。就通常就喺折嗰下只 Mickey 就 好惊啦，真系好惊，因为咧我曾经有谂过咧，唔系用呢个蚊网嘅，系咩咧？可能再大工程啲咧，就系咧以前细个咧，咪有一啲咧。电嗰啲嘢嘅，即系啲小朋友，嗱围村嗰阵好兴玩嘅，就系你用个九锅电咧，就插住一嚿嘢，咁咧你掂一掂嗰个嘢咧，你就有一种被电嘅感觉。咁我就谂住啊，可唔可以搵翻呢啲原始嘢咧？咁跟住咧就插个九锅电，然之后咧就整一条嗰啲咧喺个窗边，类似冇错啦，乌蝇拍嘅嗰种系啦，冇错嗰个原理。咁咧就黐住喺个窗嗰边。 好中意呢种捞踢，好捞踢啊！ 系啦，咁如果佢爬入嚟嘅时候，佢一掂到咧。 跟住个画面就会见到佢啲骷髅骨啊，同埋嗰啲骨啊， 系啦，咁然之 后形啊嘛， 唔系，然之后就跌咗落街啦。 我睇一睇到卡通片， 系啦，咁佢咪唔会走入嚟我间屋嗰度咯？咁我又唔实，因为咧始终你黐咗蚊网啦，我觉得有少少都系唔系好够流通嘅，系啦，即系冇个网咧，即系冇嘢隔住就最好。 其实如果个乌蝇扒系真系电到老鼠咧，佢应该会话埋俾你听咧，佢系乌蝇同埋老鼠嘅电扒嚟嘅。即系我相信，有理由相信你喺市面上买到嗰啲咧，如果只老鼠啱啱搭过去咧。电咗一下咯，跟住继续 跳一跳，可以帮助佢跳入嚟啊！ 冇错，系啦，我就系惊九锅电搞佢唔掂啊嘛，咁所以去到最尾，算啦，我都系揾嗰个热咁样嗰个蚊网挡住啲老鼠咯，到而家都仲系。 喂，你有冇谂过即系 touch wood 讲句？ 系， 如果大吉利是， 系 阿米奇真系走入你屋企， 唔系我买咗个小龙啊嘛， 唔系啊，如果入到屋企，即系你同佢啊， 细木交 对视， 嗱，其实对视我唔惊嘅。我都到而家仲唔惊，但系我惊嗰样嘢系咩咧？我系幻想到如果佢走咗入嚟，躝嗰啲碗啊，即系喺我唔知道嘅情况之下， 我听到原来匿咗喺你嘅衣柜度，咁你个衣柜嗰啲衫你就要哇， 系啦，即系呢啲，我觉得嗰种幻想出嚟，佢个身好多细菌噶嘛，即系等于曱甴，我喺条街度见到曱甴，我唔惊噶，但系当我幻想到佢躝完之后咧，嗰啲细菌系好似会。即系黐到周围都系咧，呢个我就真系接受唔到咯，系啊，所以我系用蚊网搞掂啫啦，啲老鼠希望真系冇咯。 你可以自己布啲电源啊嗰啲啊， 系啊，黐满晒佢应该入唔到嚟嘅。哇，喺你播呢首， 真系要拣呢一首， 点解拣呢首咧？ 我本来有个古仔想讲嘅， 你阵间翻嚟讲， 我同佢四目交头，哇，呢单真系。唔係好耐嘅，幾個禮拜之前嘅，等我一陣睇下冇時間講啊。 有 Tony Brazil 嘅 Mickey 啊，谂起都惊嘅。好，转头翻嚟咧，继续今个星期嘅嘉宾啊，有欧阳振华。上个星期咧，佢讲咗少少《幽王庭》啦，就同阿秀文姐嘅合作啦。今晚咧继续会讲《幽王庭》噶。Hello， 我睇下先啦，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家居零售发出澄清公告，表示知道市场上有传言和猜测，话公司旗下日本城 JHC 品牌店铺疑似面临全面结业。公司澄清有关市场传言和猜测内容和事实完全不符。集团说目前财务状况稳健，资金储备充裕，仍然维持盈利状态。为了应对市场环境快速变化，集团说已经启动全面业务改革，包括重新检视分店网络、优化门店布局，和业主积极商讨减租方案，以降低营运成本。另外，集团大规模改造商品组合，推行新低价策略，加快对现时库存进行促销。运输处向星群的士发出为期五年的正式的士车队牌照，成为本港第一支正式的士车队，即日起投入服务。星群的士说车队在试行阶段，车程数量和司机收入都上升，认为投入车队服务有效改善司机生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的士车队成立是业界升级转型的重要一步，相信透过严谨的管理能够给市民信心。他又预告运输及物流局将会未来一至两星期内向立法会提交附属法例建议，强制规管所有的士必须要在车内安装车厢摄录机、行车记录仪和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以及电子付款系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会谈。王毅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英关系走上改善发展轨道，符合两国人民愿望，亦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中方赞赏英方提出发展连贯、持久、相互尊重的英中关系，愿意以更宽广视野同英方打交道，造火伙伴，加强战略沟通，拓展战略合作，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内涵，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鲍威尔说，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沟通，推动建立稳定、务实和长远的伙伴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高温天气持续，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以及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唔系 Peter Pan， 佢系 Candy Pan。 让群里不老的儿童，傻得很可爱，生活心中小飞侠，我相信大怪兽，相信位置独特信仰。感觉这颗心还在跳动，当千秋不怕重，但 透露新作品的灵感就是源自一篇 Peter Pan 症候群的报道的。不想长大又充满童心的每一位都是他今次歌曲中的彼得潘。 成人难免污染，成年人最爱悼念。 作曲的新汪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少明，监制陈夏威。上榜两星期上升十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关智斌《永远的彼得潘》。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好嘢嚟噶！ 他是第一代电视界师奶杀手，演过无数脍炙人口的角色，包括《一号皇庭》入面的余再春，《陀枪师姐》入面的陈小生，《洗冤录》入面的宋慈，《法证先锋》入面的高彦博等等等等。手下留情，七月巨献，有请欧阳震华。 平平淡淡亦唔系差，妈妈妈妈咪呀，只需将心倾注，妈妈咪呀，能用食物燃亮内心，暖暖那份爱，彼此的心始终不会分家。 秀文直头啊，佢反眼啊，好似你仲惊过我咁喎。 而佢即刻變翻 Michelle 啊！ 咁啊得啦， 而即夾到嘅。 咁啊隊，咁啊隊啊，咁啊嘴女啦，唔使驚啦，咁啊錫落去啦。 係， 我真係好斯文嘅，咁錫咗佢嘅嘴唇一啖，即係嗰啲係好似 即係禮儀式咁樣啦。 Bye kiss, goodbye kiss 即係嗰啲咁樣啦。Bye bye 咁啊，即係咁嗰啲，咁又冇咁行啫。秒零啦咁，哇！一拍完嗰場戲，佢嘅時候。即系佢个人咧就系，唉，生人唔生蛋，行咗去了。秀文哥，类似咁嘅对白，鬼用即系咁嘅。 系， 唉，我鬼知咩？咁真系唔好意思噶嘛。 同埋佢真系个气场噶嘛，佢同嗰个角色好似噶。 佢啲气场，佢对我好包容噶啦，个气场。即系佢入咗去个年纪系咁啊。其实佢系好玩嘅。是啊，是好玩的，即是他是好讲得笑的。 哦，四辑啦都是跟他演的嘛。 不是。 五辑都是。 他不知道做到第二辑他就回去 ATV 拍什么。 艳阳天。 好累了。 是吗？他做了两辑的吗？因为你后来有跟邝明辉我记得。 就是做了两辑阿希呢邓大希呢哎秀文回走了那我就。 好像是 我就安排回一个。喂你知道你个款子都好难找人衬你的。咁我就好衰嘅我，哇嗱，其实咧，我心目中有个人选，边个啊？我唔系 TVB 我嘅，边个啊？邝明辉， 你拣嘅原来， 我谂住讲笑嘅啫， 但系人哋最要剧嘅，你咪玩嘢啊！ 其实咧，哦，邝明辉啦，初初出现咧，佢系好中性打扮， 系， 我以为佢系医生啦，佢系一个医生啦，咩泌尿科定咩？ 系， 先落咗，唔知饮醉酒，咦？原来佢系女厕嘅， 系嘢， 即系类似咁啦。谂住同阿希讲下笑啦，即系谂住，唉，邝明辉佢大老官嚟嘅，佢点会走入嚟呢度同我哋呢班 真系马甩佬嚟噶嘛？嗰班 呢班唔系马甩佬，呢班禽兽。 系估唔到你个人斯斯文文，原来思想最 open 啦。 即系点过嗰几日，邓仔话 OK 啊，再橙拍啊，吓系嘛？我讲下嘅啫。 哦，咁就真系邝明辉啦。 咁真係佢 哇嚇嚇嘅當時啦，我嘅意思唔係話佢唔啱啊，而係啊估唔到 佢肯放下身段，因為大老官你真係講嘅嘢都好有儀態，你睇下嘉應哥而家講嘢，佢都係好咬文嚼字啊，抑揚頓挫啊，係好聽噶嘛。邝明輝入嚟會唔會咁樣咧？咁入到嚟佢著起女裝打扮，最好笑我第一日同佢開工。即系跳拍啦，唔系由顺拍啦， 唔系第一集开始啦， 即系当即系识咗佢带我去游戏机中心，佢着一套套装，我仲记得佢嗰套套装系浅蓝色嘅，嗰条裙咧就冇冚过膝头嘅，即系上高好似西装褛咁啦，下低就都唔系长啦，即系膝头以上啦，着高踭鞋啦，佢走上去玩嗰啲 滑板洛杉矶，即系两边扶手咧，扶喺度咧。 好似有场咁嘅戏喎，真系。 我喺隔篱睇，哇，得喎 ，Joyce， 原来玩得嘅。 哦，你都唔知嘅。 我唔知佢玩得嘅，即系正常嘅新同事啦。佢系第一套做 电视剧，系 仲要撞上我哋呢，即系我呢类演员咧，就好灾难嘅嘛，分分钟唔系玩佢。佢會好災難喎嚇咁嘅咁樣做戲嘅咩？點會有啲咁嘅演員嘅？咁佢可能咧都可能係一號皇庭嘅 fans 嚟嘅， 哦， 可能嚇，唔係佢唔夠膽入嚟嘅， 係 佢都覺得呃幾好玩咯呢班人，咁佢都想唔好見識啊，體驗多一啲嘢啦。 佢結果就入咗局啦， 結果入咗局，佢好玩噶，講得笑噶。佢中意聽得明就聽得明，唔聽得明嗰啲嚇，唔明你講咩噃？ 係因為你哋嗱，頭先你哋講啦，就我諗去到第三輯咧，我諗你哋已經猜到好熟噶啦嘛， 熟啦， 猜到好熟嘅時候，咁係點㗎？即係譬如嗱，我哋觀眾認知未？導演、編審派劇本，咁大家就圍讀啦。咁你哋嗰個咁熟嘅製作模式係點樣玩法㗎？即係大家會度定係點？ 嗰陣時。一定要有導演在場， 是是 導演過得導演先得啦。你唔可以度啲度，哇離曬譜喎！一定係會有啲離曬譜嘅。你冇離過譜咧，你就唔識得收嘅。你驚大笑會大聲個頭，你都未試過去大最大聲閃笑，你點知會大聲個頭咧？即係有時我哋做演員咧，有時係有個階段咧係會 over 咗嘅。但你 over 咗你識收，如果你冇 over 過咧，你永遠都唔知邊個位先係叫做標準。你呢場戲裏面你要去到呢個位嘅，你唔 over 過多過，你就體會唔到嗰種咁嘅好玩，嗰種感情。咁直到後尾試過有場戲，有一場戲我都幾深刻嘅。我好似記得係安仔拍嘅，好似係劉順安。 嗯， 對稿 啊。 咁應該機排啦，你啦嚇嚟，情緒撳喎，玩到咁熟噶啦，即係佢哋以前撳開上開 panel 嗰啲人咧。佢哋真係撳到，哇！成個彈起噶嘛，即係佢捉你啲反應啊，準到咧。呢個做完啪就俾你，你就做啦。咁樣唔夠再補。嗰場戲唔知兩三分鐘嘅啫，對嗰時成五分鐘出咗嚟。你又講講，總之我講完我嗰堆嘢，你唔好理我啦。你揾位接啦，我啊大宇啊康啊咁嗰啲。即通常都係我啊、大康啊、應棍嗰啲，羅應棍佢都即係都入曬局㗎啦。 係啊，好笑啊！ 睇到阿 Sir 睇嗰啲位， 阿斌 Sir 啊，你邊啲位？嗱，你講呢個 point 係呢段嘢嘅意思啦。但係你兩行講到成四五行出嚟嘅，知道講完㗎啦。好啦，完啦，你個 point 到我入啦。即過我嗰個心，導演都嚟拍啦，批冇嘢嘅喎，好順喎，成場都係啊，最多補一兩個。 反應啊，手手腳腳啊，嗰啲嚇。 係啊，即係唔使 cut 到斷曬嘅。咁所以以前拍劇咧，我覺得㗎嚇， 係 好玩過而家。 都有呢班咁嘅對手嘅。 而家好難揾到呢啲對手。落應軍都好咧，好多人收工咧都唔走嘅，因為以前嘅廠咧，有啲廠咧係收一點嘅啫，個 booking 去到一點，唔同而家去到三零，即係我哋去到 朝頭早六點啊，所謂啊， 去到二五嘅啫。咁去到二五，好多人成日阿叔咧， 你知下下属，诶，西小姐咁， 即系关海山先生， 即系佢哋叫晒我哋嗰度嗰栏有几个厂，咁佢哋知道啊，或者阿达哥啊，或者边个罗应军啊，喂，佢收工收咗早嚟坐下啦，食宵夜啦，咁， 哎呀，咁开心噶，原来吓， 好开心噶，咁啊，哈叔啊，或者罗乐林啊，罗应军啊，达哥啊，咁全部就喺九龙城，都系嗰间啦，汇丰银行斜对面嗰度啦，嗰度有一间开到好夜嘅，咁啊喺度。飲住啤酒啊，阿叔啊，咁啊，咁成日都阿叔醒， 哎呀，好開心 啊！咁我哋啲有資格醒啊，睇我哋啲取下經啊，點樣做點樣做啊？咁阿叔就好簡單嘅啫，我都問過阿叔，我點樣可以做戲唔似做戲咧，唔似演戲咧？咁阿叔，你冇諗住做戲喎，你諗住入去角色嗰度，入去個角色嗰度生活，咁你先至好似嗰個角色裏邊嗰個人，先至有個生活感喺度。如果你好刻意做一啲戏演一啲戏，你做得好极，你都系做戏。同埋哈叔讲有一句又系，我又好记得噶，啲戏唔使长长做噶，有啲自自然然过场戏，你唔需要做。长长好戏就变咗冇一场好戏。 嗯， 人哋会睇到攰嘅。你长长都咁即系搏命去做，咁就啲观众攰。 咁啊，你自己去筛选啦，即系边度落墨，可唔可以咁讲啊？ 吸收得几多几多，我只海绵嚟噶啦，咁就唔吸收得几多得几多啊？ 嗯， 咁嗰阵时咧，讲翻头先个科技嘅问题，以前系真系有交流，有大家沟通倾偈，面对面，就算唔系倾呢啲，倾第啲都可以维系个感情。就算当时玩玩下，佢哋都会猜下妹噶，倾下都会猜妹噶。咁呢个系维系住同事与同事之间嘅感情。咁但系大家。即係譬如我呢個年紀，我唔知啲後生仔玩乜嘢。我覺得而家嘅即係全世界嘅人際關係咧，都係比以前係疏離咗。有個電話就得啦，係嘛？就算我譬如話，我同我好朋友出去食飯，我哋都叫喂擺低電話啊。即係唔熟嗰啲咧，就會由頭到尾攞住個電話啦。咁點會進步呢個友情？ 嗯， 係嘛？ 其實好多嘉賓都講，你哋嗰個年代。唔愿收工，或者收工都唔翻屋企啊，烧下嘢啊，而席间就有好似头先你讲啊，哈叔啊，大哥呢啲前辈，哇！我其实真系好羡慕有嗰个年代可以 神仙打架噶， 系啊，你直情即系 大家指教噶， 系啊，咁佢又指点下你又好，赠你两句人生哲理又好，其实 同埋嗰阵时嗰个运作唔同嘅，即系譬如话一点就当收得早啦，有时收二四嘅啲，两点就收夜，好少收二七。咁所以就有精神有时间出去烧下嘢倾下偈。而家二七都叫做二八就正常添。 就二八完之后大家都散咗啦。 二八完系未写系二八嘅啫。 可能系三零㗎嘛。咁但系呢几隻脚又真系好睇嘅。即系我一路都讲我都投入咗你哋个世界嘅。即系譬如呢我好记得呢就系我啱啱喺外国读书嗰阵呢就因为好鍾意租大堤㗎嘛。咁一号皇庭呢就系、是我有真系几个好兄弟，就系、是、大家都安翻嗰啲名啊，阿春啊，阿公啊，小鬼啊，呢班人啊，我哋就追你哋一号皇庭嘅。 呢、這个结构好好啊， 去到入心入肺嘅，即系你问我去到后来，即系好开心识到高佬啦吓。咁当我去即系尝试去写剧本嗰阵咧，老实讲，我觉得一号皇庭对我嘅影响都好大。譬如我好中意你嗰啲喺酒吧度，大家。猜一堆对白啦，猜完之后，你埋单啦，咁啊走咗去啊，即系讲下，佢又走咗去，即系嗰种嘅氛围咧。老实讲，其实喺香港而家都少啦。即系你有几可大家 happy hour 日日落去，即系学你话斋睇手机啊。但嗰个氛围咧，其实系好影响到我哋嗰个年代嘅。我哋真系会落去 shooters 嗰度饮 ice tea 嗰个年代，就系你哋开启咗呢个气氛，就带动咗。成个呢种我哋话斋即系 hippies 定 hippies 啊，即系嗰种文化咯吓。 佢亦都带动咗咧，即系嗰阵时我哋有觉得时装剧呢套系中环嘅时装剧， 系攞住公事劫西装友， 即系全部讲嗰啲嘢咧都系中产阶级， 系冇错， 中产阶级啲男女关系亦都系中产阶级， 闹咁教。 我今日同你拍拖，原来呢个中意佢，我中意佢，即系嗰啲三角关系，佢写得好舒服。 是的 是冇嘢嘅，即係大宇同孫天啊，我同阿秀文啊，點樣秀文啊，有鄧子峰啊， 係啊， 即係嗰啲咁。 蘇永康啊，集集都有新嘅女伴啊。 呢、這個唉，呢、這個必定噶， 集集都好嘢嚟噶。 梗係啦，第一集 讲阿秀文都暗恋我噶， 做王妃添啊！第一集， 我仲秀文暗恋我先，我仲衰，我仲将佢 pass 咗俾阿康。系乜都做得出啊！ 阿飞好开心啊， 真系好笑啊！ 我想问多个问题先，第一就系你觉得，即系我哋咧睇完第五辑咧就知道。好似话唔拍啦，即系后来就阿高佬就已经搞妙手人心啦。其实咧有阵时咧，我都会心谂啊，一号皇庭或者你哋呢班人有冇机会再拍噶？你觉得即系嗱，先唔好讲大家系咩公司或者嗰个电视台仲俾唔俾先啦。其实有冇呢个可能噶？你觉得有冇会你哋午夜梦回啊，或者出嚟食下饭嗰阵，喂，其实再搞一号皇庭得唔得咧？有冇咁样谂过噶？我代 fans， 我代 fans 市民 有噶，好想噶，但系即系而家咁样做。再用嗰種演繹方法，觀眾接唔接受先？你係想睇翻嗰種演繹方法，同埋係翻我做？但係而家我講嘅係三十年前嘅嘢。 冇錯，冇錯。 而家我哋咁嘅身世行出嚟，可以做。我哋呢個年紀做咧，就可能覺得教壞人嘅。 哦， 會唔會啊？即係雖然我哋喺法庭嗰度好正經，但係都仲係咁樣玩，咁樣口不雜言嘅咧，咁就兩睇啦。即係如果譬如話法證先鋒咁又唔同喎，都可以再做。即係出翻嚟再拍《法證先鋒》，咁可以係咁噶嘛？我係一個正常啲嘅演繹方法，正常嘅，咁可以。誒、嗯，一號皇庭就嗰陣時，因為去得太過，真係太過盡啦，即係自己啲骨髓都拎埋出嚟嘅，真係。而家做我驚做唔翻，但可能或者會另外一個睇法，我用另一個演繹方法，但係觀眾會唔會接受咧？因為觀眾已經印咗個腦嗰度，一號皇庭 好深刻噶， 呢幾個人。 系啊， 咁啊嗱，呢个咁，呢个咁，呢个咁，我谂观众好清楚，即系冇一个角色系重叠嘅，亦都冇一个系主要人物。咁当然主要人物就系睇个剧嘅发展。其实阿希初初揾我拍呢套剧嗰阵时咧，我唔知道做紧套乜嘢咁嘅记者招待会，我都唔系坐埋 artist 嗰台，即系坐埋啲工作人员嗰台。 哦，系啊。 咁我身份系咁。 咁嗰阵时未，你仲系嗰十年约最后去准备一铺噶嘛？ 咁我坐埋。鄧特希坐我隔離喎，喂，佢首先自我介紹，哎、我係鄧特希 ，hello。原來佢呢套戲編劇定咩，即係之前嗰啲話 ，hello。其實我入去我唔係識好多人嘅，即係我又唔會成間公司周圍走。我諗住遲啲開套劇講律政嘅法律嘅，即係好似 L.A. Law 咁樣。 係 係。咁佢但係好危險，香港拍呢啲戲咧，係啲觀眾未必會接受啲法庭戲嘅點點點，所以就我想試試咁樣。咁啊！呢套劇就唔會揾一線嘅， 哦， 佢要揾一啲二三線，但係未有機會上到。但係睇佢之前做嘅嘢咧，佢係可以俾個機會試下。 嗯， 我啊， 啊，大宇啦， 大宇啦， 黎翔有冇啊？嗰陣時， 黎翔有，佢做過低低地， 係啊，係啊， 好好， 佢做阿阿波波姐個仔， 好好。 譚耀文係佢個阿哥啊，隻細佬，係啦。 咁啊，揾呢啲骨幹，咁啊，有阿羅燕君啊，咁啊。呢幾 阿 Madam 啊，仲有嚇 阿秀文啦， 係啊， 阿船姐啊， 係啊，船姐啊， 孫端啊， 哎呀， 子清啊， 係啊，哇， 馬仔啊，馬俊偉 出翻曬嚟啊，呢啲人物， 佢哋咁嘅呢個組合， 啊， 點解唔想揾而家一線嗰啲人咧？佢想良性競爭，睇下你班人，你有幾多喺裏邊未曾拎出嚟嘅嘢，或者未有機會， 佢都幾夠僵喎，高佬啊， 點唔夠僵啫？禮拜日晚11:30播。呢、這個期啫，講得難聽啲就係攝咗個時間佢啦。咁但我又唔係咁睇喎，我呢啲時間睇呢劇係啱啦。睇完第二朝翻工，每個禮拜玩到11:00幾，沖完涼啦嘛，捐上床睇啦。 嗯， 睇完咁咪瞓咯，唔好睇咪當暗眼咯。好睇你話哇，快睇《一號皇庭》。咁結果出咗嚟《一號皇庭》之後，其實幫好多人。《一號皇庭》之前呢班咁嘅演員，即係我哋呢啲二線頭啦、一線都未到尾啦、二線頭三線咁啦。拍完《一皇庭》出嚟之後，喺 IP 即係個片場邵氏片場嗰度、有好多個廠噶，可以分勻每間廠一個主角，將我哋啊拆開。以前你成班做一個劇《一皇庭》， 咁啊係。 做完之後， 全部都變曬主角。 我有我做擔劇，大宇大宇擔劇，孫端擔劇，邊個擔劇？ 係 全部分勻曬。 哇！ 阿寶兒 係咯， 全部分勻曬。 啟華。 全部分勻曬主角，咁你話鄧大希真係犀利，起碼你幫 TVB 提升咗一班演員啊嘛。 你哋幾時知道得咗噶啦？因為頭先咧，我哋要接翻前面講啦，因為阿振華哥咧就話 諗住都可能賣 T 恤㗎啦。唉，都十年啦，点知遇到部一号皇庭啦。因为一号皇庭头先讲啦，本来都系即系牌面上都以为系涉时间嘅啫。好啦，咁啊，但系要去到几时知道？咦，得咗，呢个好快就开第二辑噶啦嘛，九三就第二辑噶啦嘛， 一年开一辑啦， 系咯。但系要几时知嘅？中间系咪已经即系播下已经知道掂咗噶啦？ 定系先？我睇佢谂下先，都唔系知嘅，即系初咧就。多就係咁咯，涉時間即係冇所謂。一公司嘅投資又唔係大，冇嗰個大牌。 全部都係新嘅歌手啊，蘇永康啊，鄭秀文啊，黃正文啊， 咁樣$500個 show 啊嘛，好貴過佢。咁去做咯，好評就因為得13集，咁但係啲人咧聽到啲人，喂，上個禮拜有冇睇啊？即係嗰啲啊，喂，上個禮拜講到邊度啊？ 聽到都感動 啊！即係你，咦，有人睇喎、啊。即係聽啲人喂，先排你拍嗰度播未啊？優皇庭即係睇完第一輯啊，播未啊？第二輯都喺禮拜日播嘅，都係禮拜日。 係、哦、啊，即係第三先去黃金時間。 但係咧就去到唔知20集㗎啦，定咩啊？咁人已經入咗局。 哦， 一去到第三輯就已經係30集啦出嚟。 跟住就40集啊。 就係咁咯。Baby, won't you tell me why? 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To you,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You're the one who set it up. Now you're the one to make it stop. I'm the one who's feeling lost. 真系一号皇庭真系啊，无限嘅回忆啊！ 呢首歌都系无限回忆啊！我到而家都仲识唱啊！头先喺出面朗唱俾阿司徒师傅听，吓得佢啊！ 即刻走咗啊！That's why he goes away 嘛！ 哎呀，好劲啊！你有 goes away 啊！ 系啊，即系因为有小叔叔啊嘛。 系 好啊，咁啊，最后翻嚟咧就继续有欧阳震华，仲有少少 啲屎咁多， 系黄庭嘅嘢要讲嘅。 系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小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同有个学生练习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句子咧就系 his sister, H I S S I S T E 哦 ，his sister。学生嘅问题咧就系 his 咧 ，H I S 咧，其实咧系一个 Z 音嚟嘅 ，technically speaking。His 正常系 his， 但系当然好多时候就唔使定 his z 出嚟咁夸张啦。几时要真正地 z 咧？当后面楞住一啲都系会 voice 嘅声音，例如 his mother， his mother， his mother， his mother， 你就会听到咧系个 z 音。his mother 就唔系 his mother， but his mother。好啦，个问题喺边咧？就系、是、当他的妹妹 his sister s i s t r sister 开头咧系一个 s 嚟嘅。咁我呢个 z 音 h i s 嘅 z 同埋 s i s 个 s 楞埋一齐读嘅时候，应该点教咧？需唔需要读成 his sister 咧？使唔使 his 先 z 再 s sister 咧？答案咧系唔需要嘅，不需要嘅。z 音尾嘅字或者任何 voice 嘅 consonant 嘅字啦，如果后面跟住嗰个音唔系 voice 嘅时候，我咧。通常咧就会 lose 咗佢个 voice 嘅，就会听落去咧变咗咧 c h i s s 咁嚟读嘅 ，his sister， 所以咧楞埋一齐做，唔使分开读，亦都唔使 voice， 唔使 his sister， 就咁咧 his sister， 譬如 his sister told him that she loved him，OK， 佢个妹妹咧话俾佢听佢好爱佢 ，OK，his sister。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理财新世代。 Robotaxi 是不是一个可靠的投资主题呢？ 我想是的，因为安全性上越来越接近人类的司机。现在是去到一个临界点，就是Robotaxi 开始会大规模去爆发，而且在有限城市已经证明了它的成功了。所以我想是一个挺 fair 的主题。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黄伟杰、彭凯瑶，理财新世代。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大家好啊，我是欧阳震华。 是我深深不忿，仿佛有着遗憾，在众里我找寻，为何没发现谁人愿意向我走近，竟终已未听你问，爱也许不远处近于身边，我未知于灯火难散处，使他浅笑不语，是无缘或最终遇上未能知，从来亦不知走近在咫尺，积聚了的爱像在顷刻倾泻，从来亦不知像是普通相处，偏在这刹那才明白是真意。 咁就掂咗啦，好啦，咁我讲翻你嗱，本来就谂住，唉，都唔知挨几耐，好啦。掂咗，當時你心情點樣？叫做一人一間倉啦，開始。 未嗰陣時 未咁快嘅， 未咁快 嘅，仲要捱多一陣。 去咗第五輯先。 第五輯先至叫做起飛嘅。 第三輯中間有我仲立啲咩天降財神啊嗰啲，我做財神啊。 未住打金枝， 未曾企穩。 哦， 第五輯就企穩啦。 哦，係第五輯嘅。 企穩。 哇，咁所以其實嗰幾年你哋都枕住係黃庭咯，差唔多。 黃庭唔係中間仲夾好多嘅，點會一年拍一部咁少？ 係咁，但係呢個就係你哋嘅主軸啦，可唔可以咁講？你哋呢幾位 主軸啦，即 係師奶殺手啊嘛， 歸隊啊，歸隊啦。 系， 我拍陀槍師姐啊， 系， 咁啊點都要預翻一個期俾佢噶啦。 嗯，哦，咁啊好啦，係咪掂咗或者去到第五輯啊，企穩咗啦？當時有冇一種哇，等咗我十幾年啦，終於 揾到個方向啦？ 係咪噶？就係、 是、可以咁講啦，即係 唔走啦。 皇天不負有心， 係啊係啊，守得雲開見月明啊， 係守得雲開見月明啦。咁嗰陣時都辛苦嘅，我曾經試過有一次。唔知有皇庭三四四到啦，即系已经系好犀利噶啦。嗰阵时之后，皇庭已经系神剧嚟噶啦。 系，而家都系嘅。 咁啊，好辛苦。一次我撞到个波姐，冯素波。 啊， 波姐喺个服装间，佢又拍紧，好似拍紧一个皇庭。我好辛苦啊，波姐。啊，好眼瞓啊，好眼瞓啊，好耐冇瞓过觉啦。唔好咁讲啦，你唔系好想有今日嘅咩？ 哎呀， 眼瞓到瞓着先算啦，眼瞓真系顶得住啦。你唔系好想有今日嘅咩？是咁噶啦，做主角喎、啊，夠瞓嗰個就唔係主角嚟噶啦，主角嗰個就唔會夠瞓噶啦。 哦， 係咪？你唔係好想今日咁？哦，醒曬，收到，即刻打咗支強心針。 波姐真係啊， 波姐真係， 真係個好嘅前輩啊， 好前輩，好直嘅，一講就咁係咁啊。冇嗰時捱眼瞓，你就冇得講。你而家有嘢揸住喺手捱眼瞓，捱啦。冇主角係夠瞓嘅，佢話。 嗯，咁嗰陣時就唔同咯，即係嗱。講緊九六九七啦，你就已經成為咗一線啦，已經唔好講咩冇二三啦，已經一線啦。成個生活有咩唔同咧？嗱，頭先講啦，之前都仲要阿媽家用又好啊，好啦，去到嗰個時候，成個生活會唔會有啲變化咧？開始 鬆動咗咯，唔使食乜嘢都淨係睇個價錢先咯。 係，佢同埋出街應該有人叫做阿春啦，係嘛？ 在春啊春啊咁样都有人叫嘅，咩名都有人叫嘅。 可唔可以咁讲就系、是，喂，我已经达成到我当日吓，即系行入呢一行嘅心愿咧，有冇呢一种心情嘅当时？ 我冇乜目标嘅、哎，我到而家我都冇 fans club 嘅。 你唔搞啫？ 你话我几冇目标？ 咁你唔搞啫？大宇哥有冇噶？ 越南有 fans club， 越南嗰边啲人搞，佢成日 send 嘢俾我嘅。 系啊。 系啊， 大宇哥有冇 fans club 噶？ 唔知噶， 苏永康系有， 佢哋梗系要有啦，歌神 系咁系，你又真系冇 fans club 噶喎。 我唔知道有冇 啊，但即系你冇自己搞啦吓。 我冇搞过， 冇个官方嘅 吓。我冇搞过 吓， 但可能佢民间有好多为一位咁样。 同埋你哋唔系净系香港噶嘛，即系马来西亚、新加坡啊，我哋啲美加嗰啲追住录影带嚟睇噶嘛。 唉，我啲咁鬼死懒嗰啲人，有时间都唉，又冇乜责任心。 嗯， 费事丢弃咗人条筋咁样，原来真系冇咩飞陀嚟嘅咁样 吓，系 搵剧嘅两个礼拜后先复嘅咁。 咁啊，开始咗大家好熟悉欧阳震华呢个名啦，《师奶杀手》呢个名我好中意嘅，其实即系冇贬义噶，但系我觉得、這個、 其实系大宇嘅， 净系得大宇咩？ 其实大宇嘅呢个《师奶杀手》系， 唔系你哋成班嘅咩？ 系嗰阵时，唔系佢嗰阵时大宇系拍咗套 《刑侦》 系嘛？ 《刑侦》 张大勇， 张大勇系啊，同阿二仔系啊。 咁就唔知点样嗰阵时咧。我聽阿大宇講啊，嗰陣時又好興有個女演員叫做阿白殺手嘛， 知道 咁就話有本嗰陣時好興封面噶嘛，宣傳係嘛，嗰陣時做封面係好事嚟嘅，唔同而家做封面 咩大件事啊？ 咁啊點樣俾個綽號佢咧？咁就唔知點樣有個記者有阿白殺手、師奶殺手咯，就咁、是、 記者提議嘅， 好似 寫喺個封面度， 咁啊梗係有個標題啊嘛，咁瘦啊，咁咪真系師奶殺手喎，好受歡迎。 而家都仲係噶，你哋都係 嘅。咁而家都咪延伸到，唉，我啲掹車尾嘅啫。 哦，咁因為你哋呢班人好深入民心啊。 係，咁呢班人主要嘅觀眾都係師奶啦。其實我都同人講話，人話我師奶殺手，我話你錯啦，我係唔止師奶殺手，係唔止專殺自己有。 多谢阿振华哥啊，听晚咧就继续有佢嘅，亦都会讲下佢后边嘅剧集啦，包括咧即系同阿关咏荷嘅合作啊， 哦呢个正， 等等等等啊，阿何生翻嚟啊，何生 翻嚟咯，翻嚟咯， 去完洗手间啊，系， 哦去完啦，系啊系啊， 我都啱啱去完，系啊，我去两次咁大单啊， 冲下冲下面 啊，系啊，刘伟恒都去咗啊，佢头先同我讲， 好正常嘅， 佢头先同我讲，喂，帮我睇睇。系，跟住佢又去咗洗手间啦，好快啊！ 好多手粉，佢嗰个始料不及好， 始料不及啊！ 我 觉得 系啊，系好劲啊！ 呢一集话个重温应该始料不及， 系呢四个字啊！啊，真系啊，可圈可点。我想 系啊，培英培星 讲翻头先咧，即系啊，梁丽勤又讲话呢个叫做即系防米奇事件啦。 系 咁，我想讲翻 用蚊网防米奇。 系啊，我就即系最近咧就同佢发生咗一次嘅偶遇啊，可以话系。 咁啊，话说咧就咁嘅。咁当日咧就系一个星期几啦，星期四定星期五晚啦。咁总之咧就系咁样嘅。话说咧，小弟就第一次有翻教会。咁其实平时咧就嗰啲时间咧，我哋系唔会入去嗰个场地。咁但系由于嗰日咧就有一个唔知我大女要学打鼓咁样样啦。咁所以咧就专登翻去。好啦，咁啊应该系夜晚咧，即系七点零钟咁打开个闸入到去。咁首先咧就突然之间咧，馒头咧就话：哎呀，我头先咧好似见到啲嘢跑过咁样样。咁我已经大惊噶啦。 哦，但佢惊唔惊咧？ 佢唔识惊嘅，因为佢唔知，佢冇真人见过一只，即系我哋嗱，其实即系有啲专家都讲啊，好多时咧，我哋所以啲小朋友惊咧，都系因为啲大人啊，即系佢嗰种惊恐啊， 形象化 咁就好惊。咁佢第一下咧，佢冇乜反应，佢净系见到有啲嘢就咁，我大惊啦，我已经跳上凳度，系啦，大叫啊，即系好啦，大叫。咁啊，首先已经。 阿全，俾心机阿全， 系啦，冇错啦，我就已经即系大叫同埋即系花容失色嗰啲 friend 出晒嚟啦。咁啊，就阿馒头妈咧，就由于保护爱女心切咧，就佢已经即系闪埋咗一边。咁我咧就继续咧喺度，即系将唔知点算好，因为咧其实嗰个环境咧就系佢有嗰度系 你冇行埋你啊？ 未有，因为咧我只系听到我女话。佢好似見到有嘢跑過，咁、我又唔知係咩咧，咁我已經係大驚啦。咁佢兩個就已經閃咗出門口啦。好啦，咁就説時遲那時快，突然之間咧就有一隻啊面帶驚恐嘅米奇就喺我面前出現啦。嗱、佢嗰個狀況，嗱點解我要講？點解我要講？ 跪喺度請請咁啊！ 點解我要講話？即係喺星期四 嗰啲啊， 係啊， 咩俾封利是啊咁樣，類似係咁樣。咁我就點解我要特別係要講話星期四晚咧？咁因為咧平時嗰個地方係冇人用嘅。嗱、我相信咧，佢應該嚇，我估計以人法地咧去估計咧，呢位嘅米奇啊，佢係冷不防啊，喺呢個時間突然之間有人入侵佢嘅基地，因為佢應該喺嗰度開緊 party 啊，或者係覓食啊。诸如此类，突然间有人开门，咁所以咧，佢个样直情话俾我知，点解呢个时间有人噶？好啦，就喺嗰个电光火石中间咧，佢离开我大约系十尺到啦，三米到啦。我有四只眼啦吓，佢有两只，我哋六只眼对望。 佢系咪姓曾噶？我问佢， 点解系姓曾啊？ 姓曾啊？ 点解系姓曾啊？ 米奇啊？系 anyway，OK anyway， 唔好意思啊。好啦，咁啊，因为咧佢。我係擋住咗佢要走嘅地方，即係其實咧佢應該得一個門口位，我就啱啱企咗喺嗰度。咁佢可能想走，但係我又企喺嗰度， 佢又唔敢走， 佢又唔敢走，我又唔知點算好，我硬咗題。 哦， 我同佢係 咁啊啲舊式方法咯，通常如果你二人化就俾個面嗱，大家咧 有事慢慢講， 路得一條嘅啫，嗱我讓你先，即 係溝通。唔係，你 要山路行下。 唔係，你唔可以話咩啊？你頭先第一句講咩？唔係 ，anyway， 你就話嗱，明嘅，等等，係啦，好似嗰啲咧談判專家咁啊，得明嘅。 嗱，你有世界，我有我嘅忙碌，冇搞咁多嘢。 係啦，嗱，我而家行埋一邊。我行埋一边，你就慢慢行翻出去，得噶啦 ，OK， 咁样系啊，你咁样同佢讲嘛，咁你跟住点啊？ 哦，跟住咧，我竟然做咗一件咧系违反人性嘅事，我攞个电话出嚟打俾人，喂，而家有一只老鼠喺我前面， 佢真系唔走啊？ 唔，佢走，佢应该咧就佢好惊嘅，其实佢喺嗰个， 但系佢定咗， 佢定咗之后咧，佢就四围想揾路走， 吓， 但系冇地方走嘛，喺我 block 咗个路口嘛， 咁跟住咧， 咁我又喂。我就打俾个 friend 阿老何都识啊，以前旧同事嚟嘅。喂，而家点啊？喺我前面，佢又唔走，我又走唔到，咁点算啊？跟住我个 friend 咧，佢就系、是、你打俾我都冇用， 冷静啲， 打俾我都冇用噶。 好明显佢真系慌咗。 咁类似咧，我系嗱，我唔好记得啦，因为当时好惊恐，我系类似好似跳咗上张凳度，而由于我离咗地啦嘛，佢咪可以喺我嘅凳脚嗰度离开，件事就咁样化解咗啦。 佢有冇咁啊？走嗰阵， 拉翻你条尾咁样。 系啊！ 哇！我呢、這个咧，应该我人生咧，即系同一只米奇啊相处最长嘅时间。嗱，因为通常佢哋系走夹唔头，我亦都走夹唔头噶。 佢哋好快噶，其实 冇错啦。咁但系由于啊，当时系冇路走，大家系困兽斗嘅关系，所以未会出现咗有。我谂我起码都有30秒嘅时间，我系同佢共处一室。 系。 仲可以俾時間我求救，係啦。 即係佢而家佢嗰個驚恐咧，好似講到相處咗30年咁。 係啊，好多人驚，我諗起都驚㗎，就毛骨悚然。 其實兩樣嘢可以提醒翻你啦。第一，而家其實呢個年代發生任何事咧，你唔使揾朋友嘅，你問 AI 嘛。 問 AI 都冇用啦，係。 系 AI 啲模型好多建議俾你 ，advice 俾你噶嘛。第二件事係咩呢？其實你係做咗一個好大忌嘅嘢。嗱，你估物係老鼠或者係一啲野生嘅動物。 哦，係。 你同佢眼神有交流。 哦， 我唔知啊嘛。 呢個係大忌啊，因為你驚嘛， 狗狗都 係， 狗狗都係，你唔好望佢嘅，其實係係啊。 系啊，唔好有眼神交流，嗯、即系你当哎睇我唔到，睇我唔到，睇我唔到。 唔系啊，因为咧，佢正正喺我面前，大家窒咗啊，咁所以窒咗计啊。其实咧，大家咧系有嗰段，即系头先讲电光火石嗰一下咧，我系深深感受到佢又停咗，我又停咗，大家互相望住大家。 哦，即系你对眼其实系想扯开，但系扯唔开， 系啦， 好辛苦啊， 即系而家，即系嗰、那个 中咗。 咁而家点啊？而家点啊？嗰下咯。 哦。 哎呀。 老婆呢啲真系 小心啲啦， 好彩冇打俾你啊！ 小心啲啦， 系你系咪有嘢要接噶？ 头先阿勤讲嗰个蚊网咧，其实小弟间屋咧，因为都即系多要通风啊嘛，我哋即系唔想下下开冷气啊嘛，咁啊通风，咁所以咧系屋里边嘅窗同埋门咧都系有呢一个嘅蚊网。 系咪我嗰只扯起嗰啲？ 唔系扯啦，一大块同个窗嘅形状系一样。同個門嘅形狀係一樣，即係 cover 曬嘅咁樣。咁但係咧，呢個蚊網出現啲咩事件？類似即係屋企 party 嘅時候咧，咁啊，因為由於都要扯風嘛、通風啊嘛，咁樣咁就開咗個玻璃門，淨係得個蚊網。 係係， 會出啲咩情況咧？因為佢哋唔知啊，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撞埋個蚊網嗰度啊，撞埋蚊網嗰度，跑到成 塊。我好似真係試過喎，係啊。 系啊，防唔到蚊啊，唔系蚊咧就防人，防人应该防埋人啊，防埋人啊，啲人一碰，哎呀跌咗啲咁啊，即系好多人系撞到呢啲蚊网嘅，所以我而家唔开啦，即系今日宁愿闩翻到门内，因为撞到成块跌落嚟咧，我惊整下松晒咁样。 系，吓咁但系你整个蚊网喺度就冇意义噶啦，你唔开。 唔系，如果大家嚟我屋企开 party 嘅时候，我就尽量都系闩翻玻璃门。 哦、 啊。因為佢哋好尷尬啊，撞親嗰啲都，哎呀，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哎呀咁樣嗰啲啊，佢驚好似破壞咗人哋屋企啲嘢咁。 如果你閂翻玻璃門，佢撞落玻璃可能仲危險。你把玻璃擺得太乾淨。 咁啊，我請佢多啲翻嚟啊！如果啲玻璃都撞到嘅話， 緊要啦，你屋企大。 哇！喺你又 走動多冇所謂啊， 係嘛？阿何德偉， 靠向我身邊。你带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定是胜多甘心靠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在我身边，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身边，你带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 狂风中也热暖。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并是星多金身及情愿过每天。 好郑伊健嘅感激我遇见啦， 你感激啲咩咧？你遇见佢， 遇见咗米奇咯，系啊。 咁感激啲咩咧？ 哦，冇啊，大家都一场缘分啫。你边条路行啊？我又边条路你行啊？咪感激我遇见咯，系咪？再紧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过去两星期接获超过50宗网上情缘骗案，涉款超过1800万，其中一宗案件损失超过600万。案件的受害人是一个58岁的本地女子。警方话，骗徒今年三月透过社交平台抖音在受害人的影片贴文上留言，引起注意，两人其后发展成网恋关系。骗徒向受害人推介投资股票，并提供一条不明连结，受害人透过有关连结进入一个虚假银行证券网站，并在伪冒网站里面注册。警方说，受害人在四至六月期间按客服的要求一共存入超过600万，投资初期曾经成功提现大约20000元的利润，后期打算在户口提款的时候就被客服要求支付行政费用，受害人发现受骗，于是报警求助。政府加强对照顾者的支援，包括由今日起，如果医管局发现有领取低收入照顾者津贴的照顾者入院，会通报社署了解被照顾者的情况。有关注组织期望尽快扩大计划范围，涵盖综援受助人或者领取伤残津贴的照顾者等。政府说，这项新安排属于试验性质，日后会考虑是否由市民自愿提供资料，方便辨识，随时提供高风险支援。国际家居零售发出澄清公告，表示知道市场上有传言和猜测，说公司旗下日本城 JHC 品牌店铺疑似面临全面结业。公司澄清有关市场传言和猜测内容和事实完全不符。集团说，目前财务状况稳健，资金储备充裕，仍然维持盈利状态。为了应对市场环境快速变化，集团已经启动全面业务改革，包括重新检视分店网络、优化门店布局和业主积极商讨减租方案等，降低营运成本。另外正是大规模改造商品组合，推行新低价策略，加快对现时库存进行促销。泰国国家反贪腐委员会一致决定成立调查小组，就被暂停总理职务的佩通坦涉嫌严重违反道德标准展开调查。如果发现他存在严重道德不当行为的有力证据，佩通坦可能要面对庭审。这项调查源自一段六月外泄的录音，佩通坦就泰柬边境局势和柬埔寨前首相洪森通话，期间称呼洪森做叔叔，又批评泰国军方将领。泰国宪法法院今个月初已经受理针对佩通坦有没有违宪的申诉，并暂停他的总理职务。佩通坦当时说是接受法院决定，并向因为这件事感到不安的泰国民众致歉。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4,287点，跌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253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7.4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7，人民币7.16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357.24美元，卖出3,357.72美元。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高温天气持续，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㗎。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係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曾经有一个好充实的暑假摆在我眼前，但是我没去珍惜。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希望。 不用希望了，他回来了。 太阳计划2025就来开锣了。 想知道更多的详情， 记得留意我们的宣传声带。 太阳计划2025。 手下留情，步向黄昏情牵。三只老野，师生野。 制作： 三只老野。 混音： 又是他哋。 资料搜集： 仲有边个？ 监制： 都是他哋。 演出： 仲是他哋。 仲有咩角色啊？ 总之都是他哋啦。 点啊，阿强，高空工作啊！ 仲有要谂下啲老婆仔女啊！ 欢迎大家用留声机听我哋呢一歌嘅环节，系啊，头先阿强嘛，爬梯嘛， 系啊，阿强爬梯，喂，真系好得意啊！诶，讲阿强爬梯咧，我第一时间见到阿何亨咧， 车车啊个人， 车车啊系啊，望住我哋而家个电话啊，几劲啊真系， 冇办法啦，真系。 阿司徒系咪煎灯嘅咧？阿司徒系咪煎灯？ 唔系司徒嚟噶，机哥嚟噶噶嘛？ 今日机哥，今日机哥， 嗰啲要播噶，啲政府宣传声带嚟噶嘛，系咪？ 系啊， 系。即系啲老人家去到几廿岁啊！我想讲咧，啲老人家去到几廿岁咧，啲题目啊，都系呢啲嘢嚟嘅啫。 不过咧，佢就应该净系课喉咙痛嘅。我而家咁样啦，咁样嘅目的就系喉咙痛、咽喉炎同埋扁桃炎嘅啫。咁佢关唔关嗰啲打一次伤风感冒事咧？我估应该就唔关嘅，斋喉咙痛啫。 喂，你俾人出卖！ 播紧欧阳震华嘅广告期间， 系 啊，我啊听到咧一位通晓日文嘅主持人就系咁帮嗰个啊喺阿美利加嗰位阿叔咧就翻译嗰啲日本药品， 系啦，即系要留意一下点啊！阿美利加嗰个阿叔就要食啲日本嘅药品，真系好奇怪噶。 阿叔咩事？阿叔， 阿恒叔，你 其实我都有份听，因为我即刻喂攞包嘢嚟， 佢真系俾咗一包我，佢随身携带， 一攞咗，我即刻啊喺个袋度攞咗一包出嚟，我都有呢只药， 系啊。 我都想听啲翻译啊，啲假文听唔明啊，唉，15材以上一回一包， 系啦， 食后嗱乜乜三十分以内乜服用嗰啲系啦， 系 几廿岁系搞呢啲啦， 几廿岁人有时试新药唔敢立乱食噶嘛，后生就唔同啦，乜嘢都试下，而家唔敢噶啦。 呢度呢度啊，成包金粉啊， 系啊， 佢面头嗰堆字啊，就系识到 A 字啫，系咩啊？ 系英文叫 A 字啊？ 咩咩啊？ 帕夫洛，佢应该佢个名啊，佢、 哦、 个名 咧乜乜 A 啊， 高鲁道啊， 高鲁 就系金咯， 金粉啊，即系高 高大啊， 金 A 金 A 啊，系啊， 金 A 啊， 头先啊就系有一个人啊，无啦啦见到你 send 出嚟嗰张相啊， 我知喺个药包度啊， 即系攞个金粉 包 出嚟， 我呢度全部都系药啊。 咦，仲有嗰只灵 速字， 系 速字又有 你做 V O 嗰个， 呢只痛风啊，呢只屙嘅，呢只喉咙痛， 你不如影俾大家睇， 呢只哮喘， 哮壮功啊， 呢 只伊 甸水啊，眼药水都有支喺度，仲有呢只喇叭， 系又吹喇叭， 仲有一只糖衣装添， 系， 唉，冇办法啦，真系， 可以话真正嘅药商变成首饰商， 哎呀，呢个包去边度嚟啊？知唔知？坐飞机长途机啊，摆牙刷啊。摆对物喺度嗰啲包咧，好有用啊！攞嚟装嘢。 呢啲真系上咗年纪嘅人啦，好中意咧，就快物利用啊，将所有嘢捞乱晒嚟用。 上个飞机， 金卡先做金卡先有呢个 pack 噶。 唔系， 佢 大啲啊，坐金卡，我哋二康送啊。 二康都有得送噶， 我 呢坐边间啊？ 唉，新加坡嘛，系啊，嗰个啊，唉，有呢个啊， 李显龙嗰边系嘛？ 呢系啊，李显龙啊，系啊，唉， 喂，真系喎，上咗年纪，开始好多嘢，好多嘢都好贪生嘅，我发觉真系个人贪生咗好多，有嘢送， 我有几包添啊，金粉， 有嘢送嗱嗱声就走去噶，我最近啫嘛，啱啱早几日又嗰啲雪糕又75蚊买二咩生果。75蚊三个，打散佢都系20几蚊个，我又扫咗一阵啊！ 因为嗰、那个我个早几日喺呢度啊，先同我阿一仔讲啊，楼下同阿姐啊，阿七仔个阿姐混熟咗啊！ 点样啊？ 10蚊十杯咖啡啊！ 有得咁样，有得咁样嘅咩？ 而家俾你睇下，用个 app 啊！ 啊，用个 app 啊！ 系啊 ，APP 啊！一阵讲啊，唔好讲呢啲啊，佢话卖广告又话先啊！ 唔得， 我自然咁嘅， 系 自然咁嘅，点解会有一轮？ 我哋唔系一路用呢个通讲嘢嘅咩？ 唔系， 我咧肯伯咧，我就今日起身嘅时候啊，就尖寒尖状，有少少咁啊，跟住就一定要揾药食，但系我又见到好多日文，我唔识噶嘛，又唔敢乱食。好彩我有个识日文嘅朋友，咪即刻问下佢咯。 系啊， 系咁嘅啫。 头先就系又唔小心啊，阿何亨啊，唔知点样咧，就录咗条声，我谂住听，跟住听完之后谂住复佢啦，跟住一唔关事噶，一想复佢嘅时候就见到有两张相弹出嚟啊，就 系 叫我翻译啦。完全之前冇前文嘅，得后理嘅，就叫人翻译啊。咁我翻俾佢咯，见佢咁行话，又问会唔会有眼瞓啊？咁样嗰啲啦， 好啊，唔好讲呢啲啊。 我真系呼吁大家，今日咧，我真系想提供呢一个咧，即系三只老嘢试新嘢，原因系点解咧？咁近日咧，我小弟咧就即系继续系维持住呢一种，即系喺呢个山上边咧，系越野下跑下又好，行下又好咁样啦。咁但系发觉一个现象系咩咧？我個新陳代謝係慢咗，由於係慢咗嘅關係咧，就算我幾搏命做呢個運動咧， 都係肥的， 似乎係對我自外形上又係冇乜點變啦，亦、 哎、 都係好似慢慢有跌落去嘅趨勢添。咦，今日行咁短路已經開始氣喘喎，啲、 哦、 肌肉開始冇乜力喎，咁樣 困力啊，有少少。我好耐之前已經見凳就坐噶啦，你唔使太怪責自己， 矮崩崩啦咁樣咧。 係啊，有凳我坐噶啦，唔得，即係唔同你客氣。 佢而家上地鐵咧，有人讓座啦，係啊。 係啊，唔係啊，即係唔係或者我讓座嘅嗰個叫咩啊？嗰個 intention 啊，即係嗰個態度咧，冇以前 咁踴躍啊， 咁踴躍啊，係真係㗎，係啊，嚇。 到你啊， 系啊系啊，咁、啊、我就因为咁样嘅关系咧，咁我啊唔得，咁啊问下啲即系教练朋友啦，或者做开运动嗰啲咧，咁佢哋就即系嗰啲叫所谓医学嘅科学上系有样嘢系咁样嘅，就话咧人年纪大咗咧，同埋一个惯性好强，即系好纪律啊个人， 系， 即系譬如食啲乜嘢啦，几点钟瞓啦。同埋做運動嘅一個 pattern 都係差唔多。咁我個朋友就建議，不如咁，你嘗試咁，因為由於太慣咗關係咧，你身體都慣咗，知道你幾時咧就會行山，行山嘅時候行幾長，所以咧其實你只會係即身體嘅反應上啊，會有啲汗流下咯，咁啊跟住心跳又去到咁多，跟住又大概係咁樣。咁佢就話，不如你嘗試呃下你個身體。我點呃咧？咁樣嗰啲，即點樣呃佢啊？你嘗試將你嘅運動嘅選項咧改變一下，即係唔使話有，因為好多人都話啊，咁啊係咪要強烈啲啊？新陳代謝慢咗，並非係咁樣，因為新陳代謝亦都係因為你飲食上咧都會有少少影響噶嘛。佢話你轉一下你個運動項目， 即係捉波子棋， 係啦，波子棋啊， 捉棋啊，篤出咁啊， 玩雀啊，玩雀嗰啲， 改用個腦嚟做運動啦，橫掂你都係呃自己啫，係 啦。咁我話啊其實咁有啲咩運動可以改善一下咧？咁樣，佢不如你試下玩一下近日都幾流行一種嘅球類運動， 哦、pickleball 就叫 pickleball。 哎呀 ，pickleball 係啊係啊，我有啲，但係咧唔知點解一二三個邊都有個女孩子咧，好細個廿歲鬆啲啫嘛，佢都喺度玩緊喎。 係咩？我主要都係一班年紀差唔多嘅人喎。喂，啱啊！我哋玩呢啲都啱 啊！黑球啊， 系啊，我哋啱啊！嗱，網球我哋打唔到噶啦， 網球真系打唔到。 黑球啊，大家可以試一試啊。 但我又覺得 咧，我都有啲興趣 嘅。其實可以咁樣諗嘅，即係打唔到網球並非什麼一回事。而家阿費達拿拿到嗰啲都打唔到噶啦，所以咁大家都係同 grade 嘅。 係啊，佢哋咪去轉打 pickleball 咯。 啊， 佢哋有打㗎，而家都有打㗎。佢哋有啲係表演賽嗰啲咁嘅嘢。 係， 咁我就啊轉打。咁我其實琴日晏，我點解會而家之後唔尊重咧？我懷疑因為琴日咧喺一個處於一個高温嘅狀態之下，咁我就咧真係去打，咁、一行幾人咁樣有一個共同朋友阿 Benny 都識㗎啦。咁因為佢係打得一個比較 senior 啲嘅人，佢已經打咗一年㗎啦，所以咧點樣打法啊技巧上佢係變咗一個教練。咁我聯同就幾位嘅同事朋友一齊就去打啦。咁其實呢一個嘅球類運動咧，佢係大概係點樣演變出嚟嘅咧？原來真係好耐之前，喺1965年，有一位喺美國嘅西雅圖嘅國會議員，就有一個 Big Bang 嘅家庭聚會嘅時候，遇上類似饅頭同包包嗰種咧，我要玩啊，我好悶啊，咁即係大人聚會嗰度咧，唉，咁冇佢哋咁悶，咁點搞咧？又冇乜特別嘢，咁佢當時咧就話咧，屋企嘅資源係分別有個羽毛球場，有個乒乓波棒，同埋有一個咧棒球練習嘅波， 係 佢就將啲三樣嘢混埋咗一齊，就叫嗰兩個細路你出去打下啦，你玩一下呢一種嘅波咯。但係玩一下越玩越過癮，就形成咗原來而家係一個即係已經係有曬呢一個體育總會啊，甚至係邁向緊去呢一個嚟緊奧運係咪一個項目咁樣？ 潮興新運動啊！呢啲真係。 系啦，冇错。呢一种嘅球咧，其实个打法咧，头先你都讲咗啦。喂，网球未必打到，所以打呢一个嘅 pickleball 并非是咁样。其实呢啲球场咧，永远隔篱都有个网球场喺度嘅。咁而亦都有好多人咧，用咗譬如打羽毛球嘅方法啦，打网球嘅方法啦，同埋打乒乓波嘅方法咧，入咗个场嗰度打。 系， 即系啊，即系我哋就算几个朋友都 咧。咁你用咩方法咧？ 其实佢真系有一套嘅，有一种嘅游戏规则嘅，即系佢同网球好唔同，就系咧佢个场中间咧有一个叫做 kitchen zone，即系其实咧应该一开完波之后咧，大家就会涌去个网嘅中间位置嗰条嘅界线嗰度咧，就不停轻轻斗，即系轻轻打过去，或者好快咁打过去，咁啊所以咧就系一个。我试咗呢个新嘢，我觉得几好玩，但系唔知系咪玩下，因为由于太热嘅关系咧。谷咗啲熱氣出嚟， 係 而家個人咧尖汗尖凍啊咁樣，但係玩嘅過程好笑嘅，真係有啲朋友因為打開呢個網球咧，佢呢個肌肉記憶啊，打咗兩個鐘咧，都不停係咧拉手啊， 抽擊， 即係打網球嗰啲咧，抽擊啊，拉手啊，咁有個就好中意打乒乓波嘅女士們咧，佢咪當打乒乓波咁咯，即係其實個揸法係好唔同噶嘛，但係佢就當乒乓波，咁佢成個場嗰度咧一行幾人咧就變咗。 用乒乓波的方法来打网球，跟住咧再就系、是、打呢一个嘅 pickleball。 咁但系正统应该系用咩手法去打 pickleball 嘅咧？ 其实就系、是、即系你打都唔同嘅，咁即系咧你嘅手系垂直拎住个棒，唔系曲啊，唔系曲啊， 系 即系真系垂直咁样打落去，即系我唔知道大概系咁样。即系六点， 即 系 手伸直，只手伸直就净系得个膊头嗰个关节喐嘅啫。 系啦， 嗰块拍就系一块，嗰块拍系一块轻少少嘅网球拍咁样样嘅， 大个乒乓波棒少少，但系个形状系有啲唔同嘅，佢唔系鹅蛋形嘅，系有啲系 诶， 类似 有啲角位咁样嘅。 佢有啲角啦，系啊，又唔系四方形啦，系有啲有少少圆角位啦。咁佢有啲有纤维，有啲又类似系用木嘅，咁啊好唔同嘅，即系。个打法都好唔同嘅， 系喂，我想问下， 咁我就用咗 吓、啊，即系啱唔啱我哋呢班咁嘅老饼打嘅？其实真系老实讲， 非常啱。 因为咩咧？ 呢一项运动咧，因为咧唔使你跑踢得咁辛苦， 净系喺个网前嗰个 keep 轻松啦，斗 下 斗 下，系啊系啊，诶、啊，千祈唔好讲斗下斗下，大家都可以上网 search 下啲高手点样打法，其实激烈嘅。但系咧，好多年長少少嗰啲咧，即係高齡啊、落齡嗰啲咧，我見到球場上邊都唔少噶，即係有啲又可能係誒幾歲開始打，去到八十幾歲咧，都打得好開心嚇。 哎呀，我都有啲想學， 啊、可以試試 因為嗰啲，譬如我早幾日咧，同啲年輕人咧入 cam 啊嘛。咁啊，嗰啲年輕人就吱吱喳喳咁樣就立足個籃球打啦。咁我都幾廿年前都係籃球冠軍嚟噶嘛，幾廿年前啊嘛。我打咗几下之后，同阿老夏一样，身体有反应啊！ 系咩咧？ 即系腰酸背痛啊！哎呀，唔得啦，真系！即系我发现呢啲好激烈嘅运动咧，已经唔啱我哋啊！ 吓， 所以我一路都听好多身边嘅人讲话：，喂，啱啊！嗱，我哋而家几廿岁 ，pickleball 啱啦，拍黑球啊， 系啊， 走动唔使咁多，又唔会扯黑啊！ 嗱，会唔会扯黑就另计啦。 正系技术， 哦，真系技术， 唔会嘅，唔会， 唔一定。 其实唔会气馁气喘嘅， 睇下你点打。 不过运动量好高， 哦，系咪啊？ 個運動量好高，個運動量係好高嘅，即係個技巧上都難嘅，即係都係類似，譬如你打乒乓波，有時咪落下西啊，跟住又專登打嗰啲角度，等你哋追得好緊要，都有要追嘅。不過就幾啱我哋啲落零咯， 哦、 真係要玩，係真係要試下新嘢。 我而家 搞到而家尖忙尖动啦， 系嘛？ 而家尖忙尖动，系啊， 哦，咁啊，咁你唔应该，你唔应该食嗰个咩啦？唔应该食嗰只喉咙痛嗰只啦。虽然嗰只咧就无睡意嘅，但系你就应该食有睡意嗰啲咯，系嘛？啱嘅。你尖忙尖动系唔应该净系搞个喉咙啊？ 这地球这亦留别战斗，风暴来火浪来别。走，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契机。受压力跌低，受侮辱跌低，大笑面对但记住争气。困在疯癫世界，就当打怪兽一起，打不死。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守初衷，算是真正变大哥。面对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秘技练完之，别怪我。日日叫运气失去，年年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错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 现实要梦想打破，将我双发颠倒变似妥协的扯线木偶，形势在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 好老可拣嘅呢一首歌啊， 系啊，如怪魔。我会识得变大个啊！又系呢件啊，正啊，连续两首演嘅。 系喂，但系咁啊，即系我哋都要啊，即系包翻个底先，因为咧有阵时咧好得意嘅，即系咧你其实人咧，无论咧你点样去同聆听自己身体都好啦，我觉得咧都总会去到某一啲时候咧，你系唔小心松毛松翼咗，觉得自己劲咗。例如当你攞住个 pickleball， 即系嗰个拍黑球嘅球拍打得两嘢嘅时候咧，你个心就会红咗啦。红咗嘅时候会点样呢？可能就会开始，即系嗰个移动啊，会大啲啦。 又会冇咁谨慎。 冇错，会冇咁谨慎啦。咁然后咧，可能你打嘅时候咧，你对自己充满自信咧，你又唔记得咗 warm up 咗先落场喎。咁可能亦都有机会因此咧，会导致到即系会唔会唔小心整亲啊嗰啲啊。咁所以 伤咗啲肌肉。 系啦，咁所以大家咧，即系咧做运动之前咧。就要啊，做好熱身同埋嗰四個字，量力而為，得唔得？ 唔該曬，體育節目嘅主持人， 唔係體壇女得，一二三啊，係啊， 係啊，潮興新運動啊，我愛 pickleball 啊。 好啦，咁啊，我快講啊，即係小弟咧，近早排早幾個禮拜應該係，總之近期咧，我試咗一樣新嘢，咁啊一個即係。我以前發夢咧，偶然咧，我唔知道有冇喺節目講過咧。咁偶然咧，我會發夢就係、是、譬如咧，我揸，你知道香港咧，其實揸車咧，你個距離係好短嘅啫。譬如哦，香港島揸到去東涌或者沙頭角已經係好遠啦。咁我以前咧有時會發夢咧，就係唔知咩揸咗部車翻三環市啊，或者唔知揸咗車去去美國啊咁樣。我有時即係有時會發呢啲夢。咁啊，由於而家咧，你知大家如果有一啲嘅方法咧，你就可以北上揸部車比較遠啲嘅地方啦。咁、哦、我其實係過咗一啲咁樣嘅長途車嘅人，仲要一家大細去。 哦，即係你有揸。係 啦，係啦。咁啊，呢個過程咧就有機會再講。我反而想講嘅就係我其中一次我係揸得最遠嘅，即係我真係試身嘢，將我推到係廣東省嘅極限咁樣啦。咁、咧期間咧我就。揸咗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啊，真係幾得意嘅體驗嚟嘅，因為你諗都冇諗過咧，自己可以揸住自己香港嗰部車就去到一個咁遠嘅地方啦。咁但其實我最想講嘅重點係咩呢？就係、是、期間咧，嗱，我就由香港出發啦，經過珠海啦、中山啦，我去到其中一個地方，我見到個路牌，我係流眼淚嘅，我見到常平。 常平啊，你香港係常平啊？ 系谂起河，我即刻谂起老河，我将军打俾老河，老河，我去咗你乡下，老河，我揸车去咗你乡下上平啊！ 但系上平好似唔系老河嘅乡下喎， 唔系我，哎呀，虎门， 啊对唔住，你当年时去上平啊嘛， 系啊， 我竟然去咗你踏足嘅地方。 哦系，啱啱东莞有个新闻讲啊。啱啱冇呢首歌，佢话振兴翻当地嘅经济啊！ 你讲咩？ 夜场， 你讲咩？ 东莞啊，东莞啊，夜场啊，振兴经济啊，开翻啲夜市俾大家开心嘅。 我老公吓 死啊！ 佢又听到呢个消息， 我以为你讲翻你以前嘅， 你讲食嘢嗰啲夜市，哎呀，我个心寒一寒，你知唔知喺度？你真系讲话夜场我。好多联想噶嘛，你知啊？ 冇错，就系夜长梦多，你听过？ 唔好意思啊，搭咗首歌翻嚟就真系唔好意思啊。哇，我想讲咧，我当日见到常平，我真系即刻口信打俾卢河。 我冇乱打俾人啊，问你嘢系算啦。 卢河就系你打嚟俾我做咩？ 好感动啊，系啊，估唔到廿年之后，我揸咗车去你成日去嘅地方啊。有咩回应啊？仲 过咗去啦。 喂，但系唔系老河啊？乡下系虎门咩？ 唔系常平咩？ 虎门。 爸爸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祥的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虎背，童谣漫唱。 心里而碎，念到故乡两老原始燕子家乡飞去。 哇，真係咩感觉返晒嚟 呀。係呀係呀，佢剛才出去抹眼泪呀。 今集咧，真系带到一样嘢，就系咧，乐龄又好，高龄又好，唔好有咩事打俾朋友啊！ 啊，何生夜场有咩好事啊？ 夜啲啊，唔系夜。 我想问你冇挂，有冇挂住故乡的雨噶？ 当然啦， 系 由广播到。跟住翻常平嗰個日子，百般滋味。 啊！估唔到我哋，估唔到我哋試新嘢，係去咗舊地方呢下近啊嘛！ 冇錯，我就係諗緊啊，同試新嘢有乜關係咧？ 試新嘢，我人生第一次揸車去咁遠喎、 哦， 真係冇試過啊嘛！ 哦哦，好。 喂，老婆，下次翻嚟，我帶你一齊翻去尋根，好唔好？OK， 係咁啦，拜拜。